在端午金曲聊当中，郁可唯成功唤醒了徐怀钰的温习。说到徐怀钰，在1998年出道，凭借一首《飞起来》爆红，自此被封为平民天后，但后来因为合约纠纷便消失匿迹，已经有9年没有发专辑，17年没有大型舞台的演出。再一次出现在大家的视野当中是在金曲老舞台上。他说，温习这首歌让我觉得很多事儿需要回顾，有回顾才会有成长，才会明白什么对你才是最重要的。一起来听到温习。 在你刚刚离开的沙发轻轻坐下，拿起了你喝过的咖啡贴着脸颊，还抱着你脱下的外套不肯放下，一点点余温将我融化。还记得第一次我靠在你的身上，是害怕幸福多到让我牵挂，我真的不去多想那一夜你吻了他，没有你的夜里泪静静流下，我试着一次一句心跳跟着你的心，在你肩膀忘掉自己，一点一滴泪在经历，我随着你的呼吸轻轻地抓住寂寞的空隙，满天星星你在哪里，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 浪漫的欧洲曲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夕阳，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Ordinary, no, really don't think so, not in love this dream,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 It had to be you, 音乐旅途。 Please close your eyes, 不同的语言 and concentrate, 不一样的音乐。 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 除了温习之外，金曲捞节目当中他的另一首歌《友情卡片》也被沙宝亮成功唤醒。其实有的歌在歌者一开口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它是一首好歌了。这首《友情卡片》就是这样的一首歌，男生翻唱女生情歌本来就有跨音乐的难度，沙宝亮将原曲偏少女的曲风改编得荡气回肠，更像是娓娓道来内心默默守护曾经所爱之人的心境。一起来听到《友情卡片》。 现在好不好，听说他疯了，有空就给个电话出来聊聊，想确定你很好，就像你说过的，爱没有特效药，最笨的人才为爱发高烧。好怀念了夏天，我们被雷雨下的荒郊过大街，不管在别人眼里有多么疯癫，有多么不体面，几乎变成生命中最珍贵的画面。多可爱的昨天，曾为了电影结局哭了好几天，你为了那家做了很瘦的鬼脸，都印在那一天，很渴望能再看到你。确定你很好，就好像你说的，爱没有的逍遥，最笨的人才为爱发高烧。 谁会知道， 好怀念的夏天，我们被雷雨下的狂叫过大街，不管在别人眼里有多么疯癫，有多么不体面，那几乎变成生命中最珍贵的画面。多可爱的昨天，曾为了电影结局哭了好几天，你为了大家做了很丑的鬼脸，都印在那一天，很渴望能再看到你微笑。 作为拥有众多金曲的辛晓琪，在心中也有想要唤醒的歌曲。这首《空窗》出自于07年发行专辑。这首歌曲在当时并未引起太大反响，在金曲捞当中由黄丽玲成功唤醒，让大家认识到一个不同风格的辛晓琪。 还有什么值得遗憾？ 是在我十七岁那年结的伴。 还有什么可以 时候突然哭一场，从未等到下一个人将我的寂寞推翻，即使我也明白，想难过全打折扇都一样无情。 伤，感动是因为不羁的狂唱。 转个弯，回头看，站接过谁的温暖，精彩的都短暂，哪有一件心不甘？没打算要绝望，只是也不想勉强。看不见好风光，宁愿空着这扇窗。还有什么值得遗憾？ 是在二十七岁那年绝了班。 还有什么可以试探？ 我爱不想起谁的时候突然不一场，总会等到下一个人将我的寂寞陪伴。其实我也明白，相爱过这大致上都一样，过这一夜伤痕不是一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Ordinary, no, really don't think so. Not in love this.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听到来自苏芮《牵手》。 因为梦着你的梦，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的幸福。因为路过你的路，